有多少挑战，心中藏着答案。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终极选拔璀璨绽放，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关注活动盛况。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下午4:06，欢迎来到周一非常愉快、活泼、充满活力，为您正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丰台小荷穗小雨，大家好。 今天呢是睡衣风，我们两个人的衣服很搭哎。 对耶，我们并没有相约好，就是这种天生的默契。 你知道今天的嘉宾穿得更搭，明显就马上就要睡觉的状态。大家好，我是泽华。 大家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在百分百 party 环节要跟大家讨论的话题呢，是关于小重量训练的。希望每一个女生都不要忽略了小重量和自重的训练。 那我先走了，拜拜。 我 跟男生没什么关系。 作为泽华这样的在健身方面的怎么说小白来说的话，其实小重量训练对他来说也很重要，因为一开始你也没有办法用很大的重量。 不算小白，算这样的手无缚鸡之力的男生代表。 那不就是小白吗？ 小白是什么都不懂，我偶尔还是懂那么一点点，只不过是没有力量。 好了，然后呢，很多女生在健身房里还是会一直在跑步机上跑步，尤其是那种很多很瘦弱的女生，她们都会在排那个跑步机。 男生现在也会。 很辛苦。对，但是其实有一些身材的人是不需要这样的，比如我和泽华，我们可能就需要用一些重量的训练来让自己的身上的肉变得更加紧实，变得更加有力量，这样你的身材才会更好看。所以也希望大家今天通过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然后给自己寻找到一个更加适合你的健身的方式。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请来的嘉宾呢，上个星期就已经来过了，是来自于国贸 CBD 商圈的健身达人Kelly 刘烨，让我们一起欢迎 Kelly。 国贸 CBD 商圈这几个字很棒，后面就是健身达人。 对，他同样也是跟我来自于一个同一个工作室，来自于 APPLY 私人工作训练营。 也很专业， 非常的专业。那首先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哎，因为是周一的一个一周的全新的开始嘛，所以我们的状态不免有些疯癫，请大家多多海涵。但如果你想跟我们进行实时沟通和互动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酒吧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收听收看了，或者是在一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酒吧，都可以来收看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 接下来就了解一下今天的女神麻辣烫当中的第一条信息。 是的，今天的第一条信息呢是我昨天刚刚看到的。 没了，刚才就忘了。是吗？ 不是不是，有一个超模是上海的一个选秀比赛刚刚选出来的，他的冠军呢是一个14岁的女生，非常厉害。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对，昨天还上了微博热搜榜。 哇，腿很漂亮， 腿超长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超模选秀可能选出来的长相女生都是差不多类型的，也 丹凤眼， 对， 然后脸也算是小小的，比较尖。 对，这个14岁的女生呢，她的身高有1.80米， 然后腿长大概是110多厘米。 哎，那不就是你本尊吗？丰台小和穗本尊呢？只不过年纪比你小了大概两三岁，对不对？ 对，差不多两三岁。所以呢，今天的第一条马拉松就是要给大家一个很励志的一个消息啊，就是14岁的女孩子都会有练成这么好的身材，而且她其实是比较有天赋的，她好像据说是从今年的8月份才开始一个这样的密集的训练、啊、然后今天就得了，昨天嘛就得了这个超模大赛的冠军。 哎呀，年轻就是好，很容易就可以把身材很快的练好。 嗯，所以你就很羡慕我咯。 对呀、啊，也是接不下去。 那今天马拉松的第二条呢、也是我昨天看到的一条消息，是说现在很多人尤其到了冬天都非常的爱喝奶茶，而最近在咱们国内有很多很多那种网红的奶茶店， 排队要排很久。 对，都很火爆，而且我曾经还很就怎么说呢，就是想尝试某一家非常喜气洋洋的一家店的那个奶茶、我还去找黄牛排队买了两杯， 花70块钱还是80块钱。其实这个加购的这个费用啊，不包括奶茶本身的钱。 但是重点是我又是一个很矫情的人，我买的那个饮品没有加任何东西，它下面就是绿茶，上面有一层奶盖，所以其实喝起来就很普通，因为我没有让它加任何的糖和奶，就是很一般。 女神百分百当中还有一位女神，每次喝奶茶的时候一定要放很多很多的珍珠， double 的珍珠，然后全部的喝完。 你说的该不会是袁一吧？ 就是那个腿很粗的那个。 袁一的腿不粗，大家不要被胖泽华误导。然后呢，这几年呢，高颜值的奶茶铺悄然的兴起、但是经过最近的调查发现，大多数限制的奶茶包装它并没有给你贴那个配料信息表，所以呢它其实就算你不加糖，它的含糖量也是超标的，只不过它是没有再加额外的糖。 哎，这个真的是因为有的时候、我身边有一些爱喝奶茶人会说、哎，我这周吃的东西并不多呀，但是我体重杠杠杠杠的往上涨，是为什么？后来仔细研究发现是奶茶喝的比较多。 哎，可是我觉得我还是要为有一些奶茶就是证明身份一下、比如说最近有一家很红的火锅店， 两个字的 是那个某一家大众连锁火锅店的一个高端品牌， 我们就叫它 CC 吧。 对，是很心累的一期节目、这家火锅店推出了一个奶茶叫做大红袍奶茶、如果你不放糖的话，它声称是用脱脂奶然后放了那个红茶，喝起来就是完全没有味道，只是那种茶和奶的那种醇香感，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甜味儿。所以泽华，你觉得这样的奶茶是健康的吗？ 不知道呀，问一下这个健身达人本尊吧。 我觉得是健康的，因为我昨天晚上还喝了一杯。 就是你的意思是有一些奶茶它纯的是茶跟奶兑出来的， 对，如果是 没有问题， 如果是真的能保证是这样的话就 OK。 所以大家也要正确来理解这个概念、也不要说盲目的觉得所有的一定是不健康，自己一定是要在这方面有一个自己的判断能力。 也希望未来奶茶店真的可以出品的奶茶上面都有所有的那叫什么什么什么成分含量 啊什么的。 是的， 对， 所以说吃的健康很重要，如果你吃的一直很健康，那你到一直到岁数很大的时候身体也能保持一个很不错的状态、前段时间我们节目基本上可能这几个星期密集的有说过一些很厉害的健身老人，我不知道泽华你还记不 记得、 所以最近在健身圈里面一些很厉害的练得很棒的老爷爷们全部都浮出水面来了。 哇哦！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一位是一个来自于丹麦像传奇一般的大师，这个老爷爷呢，他，我先来给你们看看照片啊，他这个图片里面的这个爷爷，他是用了130公斤在做硬拉，他今年已经95岁了。 天哪，我可能30公斤都要大喊大叫。 很厉害， 是的， 对。然后他90岁的时候依然站上了领奖台，91岁的时候他完成了130公斤的硬拉，是因为呢，当时他89岁的时候在游泳，然后心脏病突发，几乎要死掉了。就是医护人员用了很长时间想把他抢救过来，最后他活过来了之后，他就觉得健身真的非常重要，哪怕自己已经是要90岁的高龄了， 对对对， 所以他毅然决然的走回健身房，重拾了健身的这个事业。 有不少人都是因为自己的健身身体状况之前出了问题，所以才后来很喜欢上健身，比如说之前那个韩冰，我们节目当中那个嘉宾也是， 是这样的。而且这个老爷爷他说，当时他的两只手连1公斤的重量都举不起来，因为你想嘛，作为一个正常的89岁的老人，其实举不起来东西，大家就会觉得是应该的，就觉得哎，你不要动了，你那个什么活都别干了，让子女们来做就好了。 是， 对，但是 就连89岁的老人经过一番训练之后，两年之后，就是他生了场大病之后，两年之后他又举起了130公斤的重量。 所以各位还等什么呢？不要给自己找借口了，赶紧动起来。这句话也是给我自己听。 那今天呢也跟着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动起来，大家可以在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来收看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超模养成记。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典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就是丰台小何穗小雨， 我是今天发型很别致的泽华。 你很像马上要睡觉的发型啊。 这个发型是我精心的加出来的。 另外呢，让我们欢迎来自于阿普利训练营的非常优秀的学员 Kelly。 欢迎， 哎，上一期节目里还叫刘燕，这 一期果然变得很时尚，很洋气。 今天在百分百 Party 超模养成记当中，我们想跟大家探讨的内容是关于女生的小重量训练。刚刚在节目一开始之前，我们也说了，因为很多女生还是经常会走向跑步机，包括昨天说很多男生也会跑步。 是的，很多男生还觉得这个健身去健身房很累，然后就跑个步，又轻巧、又不用麻烦别人，自己听听歌就结束了，也挺好。 所以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在你没有开始就是上这种 HIT 训练啊什么重量训练之前、你对于健身这个事儿是怎么看的？就如果让你自己开始，你会怎么选择一个怎么样的开端呢？ 怎么看呢，就会觉得很贵expensive， 因为要花钱嘛，要请个教练。如果不请教练的话，首先自己很难坚持下来。另外一点呢，可能会觉得自己练得不够专业，所以还是要请一个教练，但一请教练就觉得很贵很麻烦，所以就不想练了。 但是看到谁说去旅游不贵来着？ 哎，是谁？是不是他本尊？丰台小何穗本尊？ 没有。所以，如果要是你没有运动基础的情况下，把你一个人扔到一个器械很多、很厉害的健身房当中，你会选择用什么样的东西来开始你的训练？ 我会选择一个看起来外观最帅气的一个器械开始做。我记得好像第一次做的是那个拉这个。当时觉得这很简单，就这样生拉好就好了，而且重量也还可以。 是， 但是我觉得那个推杆的那个是最难的一个运动。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刚刚泽华说的那个推杆，它其实有一个专业词叫卧推。 啊， 卧推 真的是非常的专业。 所以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这个重量训练呢，是无论男生还是女生，你从一开始其实都是要从小重量训练开始的。因为如果一开始你觉得，比如说我身上我已经很壮啦，我的力气很大，你用了一个不符合你自己的重量的话，其实会带来很多危险的。比如说我最近一段时间在国外的那些网站上面看到了一些视频，就是有一个男生他用一个300公斤的东西想做那个推举，然后胳膊当场就折了。 当场折了？ 当场就是那个视频里当场整个就折了，肌肉就断裂，很恐怖。所以大家在做这些， 那个铁片掉下来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是呀，所以在做这些重量训练的时候呢，最主要的一点还是要先注意安全，从小重量一点一点往上加。所以 我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因为开始什么都不会嘛，然后去健身房的时候拿的是最轻最轻的重量，比如说1.5公斤那种，然后慢慢就加上来，加到2.5啊，3.5那种。 我有一次看到你，有一次我们一起上课，然后我看他一个2.5在做那个练三头肌的动作，然后一直。 对，因为那个我的那个背部就是练的还不是很好，所以当时就只能拿一个还比较轻的一个这个。对对对， 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我觉得量力而行，真的就千万不要就说哎，在健身房，特别是男生嘛，就有时候就说哎，看到可能有其他女生在健身房就想逞强，然后就硬拿一个就很重， 感觉自己很帅。 对对对， 其实这样很危险，反而会把自己可能肌肉拉伤。 对，因为有些人在健身房健身的时候可能会有那种攀比心理，就觉得说哎，他都能拿那么重，我为什么不行？ 你知道作为手无缚鸡之力的代表，我曾经去到健身房，什么片都举不起来，我还在健身房当中嗷嗷大叫，非常非常的丢人。 但是呢，在今天上半时段，我也想请你们两位来讲一讲，就是因为泽华也是之前没有什么运动基础的男生， 是 凯莉也是，虽然他现在体脂只有20%，但是他之前 的照片，我今天就不给你们放了， 放了很多回。 想让他们两位来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刚开始走进健身房的时候，可能自己真的拿不起什么重量， 是， 但是经过你的一段时间，肯定会感受到一些微弱的变化以及自己 的 进步。 是的，后来发现还是拿不起，所以要坚持，一定要坚持。我跟你说，我有段时间就练得比较频繁，发现力量长得非常的明显，从二点几一下可以推到十。 嗯， 后来呢，连着两周没有去，嗯，然后再回到健身房之后，发现全部归零。 你说哪个动作？ 就是卧推啊，还有这个呀，还有这个呀，都 OK 啊。 可是这些都是不可能是一样的重量啊。 哎呀，我就说后来这个重量都在往上增长嘛。 嗯， 但是如果你有一段时间不坚持的话，你会发现重新就回到了零基础的时候了。 你别说很多天了，嗯，有的时候就一个礼拜吧，像有时候我们一周去， 它离话筒近一点点， 然后那个有的时候就是可能隔了四天或五天没有去健身房了， 是吧？ 然后那个之前好不容易能增重的那个量又拉不起来了， 所以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会选择放弃了。但其实你咬牙坚持下来以后，你会发现越来越像小雨一样优秀。 大家好，我就是优秀本人，开玩笑了。 猛地一看，你是不是有点接不住？ 有点接受不了，生命不能承受之夸。 哎， 好，所以刚刚他们两个说的那个点，其实我是没有感觉到，因为我一直坚持得很好，基本上隔一天我就会去练一次。所以今天在上半时段呢，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两个我在健身房做小重量的训练，然后也希望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的女生朋友们可以学习到点什么东西。 有些主持人就是爱无时无刻秀自己。 现在我做的这个动作呢，我一会儿来给大家讲解。我好像每个手拿的是5公斤，其实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动作， 嗯， 但是对于女生来说，其实这个重量做这个动作是不轻的，因为每一个重量你训练到的每一块小肌肉群需要拿的重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一些重量我可能能拿到好几十公斤，但是有些重量可能就3.5。 什么样的动作能拿到好几十？ 就是推的，推的可以拿好几十，拿我拿不起来。所以呢，刚刚那个动作是主要是锻炼我们的胸肌的。 发力点是哪里？ 发力点是胸肌，我可以再给你们放一遍。 所以各位就会发现，有的时候你看这个动作很简单，但是如果你的胸肌没有任何力量的话，你举起来是非常痛苦的。 而且健身给我带来的快乐是，最早我做这个动作，我的身体是胳膊是一直在颤抖，因为三头和二头上面都没有足够的肌肉来，就是肌肉群来控制这个动作。所以如果你想让它不晃的话，这个是很难的。最早我是用2.5公斤来做这个动作，都是一直在颤抖，一直在颤抖。但是教练给我展示的时候，我完全内心很不屑。所以经过自己的努力，产生了这样的变化，也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是来提供正能量的啦，不是来炫耀的。 所以刚才第一个动作算是小力量训练了。 对，算是小力量训练。它主要锻炼的就是胸肌。然后很多人可能会误以为，比如说刚刚泽华说的那个卧推的动作，如果不太了解的人，他们会一直用胳膊的力气来发力， 是的， 但其实那个动作是练胸的。所以当你在健身的时候，之前我的教练跟我说过，如果一个人想健身成功，他需要具备三个要素点，首先要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其次呢是超强的毅力，再其次，我不记得了。 有美貌吗？对，其实就是有很多，因为朋友现在都开始就是想健康生活方式嘛，都开始跑步。然后其实就跑步，因为你可能只会练到腿部的这个肌肉力量， 是的。 然后呢，其实对可能你的核心力量的肌肉群不是很好。像我们天天这种上班的这个对吧，精神这个国贸 CBD 来的，那你这样上班可能会颈椎啊，就背部啊不是特别好。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你的这个背部肌肉啊跟方面就不够强壮。所以呢，就还是要辅助一定的那个小力量的练习会比较好一点。 是的，所以小重量的训练对于无论是男生和女生来说，首先它很方便，适合在家里做。比如说你在家里买两个那种什么3.5啊5公斤的哑铃，平时看个电视剧看个综艺节目的时间就完全可以锻炼到，很不错。而且就连之前经常来我们节目做客那位身材很好的韩斌教练，他也会用小重量训练，因为小重量训练可以刺激到你非常小块的肌肉，而不是一大块来练。所以真正练得好的人是会用小重量来练习的，大家不要说用小重量就是很弱，并不是这样的。 是的，刚才丰台小何穗给大家展示了他的第一个动作，接下来丰台小何穗要展示他个人的第二个动作。 这个是我今天下午刚刚练的拍的视频，它是一个练背的动作，然后我手上拿的也是一个5公斤，它主要的要点呢，我再给大家放一遍，它主要的 动作要素就是你要把你的这块肌肉，看我把胳膊放下去的时候要完全的展开，然后回来的时候不是感觉胳膊在发力，而是你全神贯注的在想象用后背的那一块叫背阔肌，用那一块肌肉在发力，这样的话其实胳膊是不借力的，也就是说我虽然举起了一个5公斤的哑铃，但是我的胳膊完全不疼，因为我用的是后背的肌肉。 嗯，刚才那个动作很好，我觉得核心也是在收紧的一个状态，核心也练到了。 是的， 嗯， 腿也是很美。 好，又要夸一下自己了。 其实你之前在健身房练这个动作的时候，我隔着玻璃有偷偷看你， 嗯， 因为我觉得显得你腿好修长哦。 我的腿还有显得修长吗？ 对呀、啊，对呀、啊。 今天这期节目呢，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大家会发现我们教的每一个动作非常的简单、嗯、很好实操， 对， 然后在家里啊，在办公室当中有时间都可以做一做。 是的，泽华为什么从镜头里面看你的发型让我有点出戏？ 不好看吗？ 很好看， 这可是精心做的这个小姐。 今天泽华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发型，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酒吧来收听收看今天的女神百分百。今天是周一、嗯、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不要小看了小重量训练。上半时段呢跟你们说了一些关于小重量训练的一些好处，那下半时段当中我们的很洋气的 Kelly 来自红帽 CBD 地区的 Kelly 他会亲身亲历的在我们的表演区给大家展示几个由德国教练很专业刚刚传授给他的用自重来做的一些训练，很适合大家在家里来做。不要走开，我们下半时段再见喽。 Baltimore 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凭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终极选拔，璀璨绽放。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关注活动盛况。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有请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又是一个愉快的周一，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8.2 女神百分百，我是丰台小何穗小雨。 我是因为手无缚鸡之力，所以特别适合上这期节目的胖泽华 以及来自于CBD 国贸商圈非常洋气的健身达人，也是来自于阿皮工作室的优秀学员刘燕，凯里，欢迎你！ 瞬间破功好不好？ 我究竟是刘燕还是凯里呢？ 今天呢，在我们下半我们百分百 party 讨论的话题内容是，不要小看了小重量训练。在上半时段当中，我们已经给大家大概介绍了一下什么是小重量训练，以及小重量训练给我们带来了种种的好处。大家千万不要瞧不起小重量训练，就连一些练得很厉害的大神，他们也是会用很小的重量来训练自己的某一块肌肉。 比如我本尊。 所以它非常的重要今天呢，我们在下半时段当中，现在马上我们要请凯里教我们几个很实用的用自重来做这个小重量训练的一些动作。我们有请凯里一架的表演区去。另外在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胖泽华给自己卷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发型，也欢迎大家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前来观看。 吓我，我以为这是我们今天的秘密花语 好，凯里，你现在就去表演区吧。 好的，给大家介绍四个非常简单的动作。那这四个动作呢，你在家里啊，或者你出去玩的时候，在酒店房间里啊，都可以很容易去做的一个这个动作。当然它看起来很容易，实际上做的时候还是蛮难的，因为今天下午我在那样练了半天，因为我不是专业教练啊，所以请大家这个嘴下留情，多谢。 这是凯莉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教大家， 他非常的紧张， 做动作。 他今天下午特意刚刚请了一个很厉害的大神来教他做这四个动作。对，所以这四个动作还是具有一定权威性的，而且非常适合没有什么运动基础的女生在家做。当然其实有运动基础的女生在家做这几个动作也是可以达到很好的锻炼效果，因为我已经提前替你们欣赏过了这四个动作， 所以 我先来审核。 此时此刻凯莉已经做好准备了，我们请导播老师把镜头给到凯莉。现在他教我们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双腿放平在这个瑜伽垫上。 对， 然后用手伸在这个后面， 用手撑住，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凯莉，这样你要不要？你旁边有一个那个话筒架，你要不要把话筒拿下来，然后对着话筒说？等你做动作的时候，你再把话筒轻轻放到旁边，这样就不会影响到你，而且大家也可以听到。 没关系，你可以把话筒拿下来，就像唱歌一样。 对，可以拿下来。流浪 歌手。 对。 这样是不是远了一点？ 等一下，来我们这边做嘉宾很不容易，像杂技演员。 我也觉得。 他可以直接拔。 随时唱歌。 他是这样，他可以直接拔下来。 他没拔下来。 他是不是不好意思展示他的动作？ 接下来看李佳慧一边唱歌一边展示动作。 谢谢你啊，哲欢。好，然后那个就这样弹好之后嘛，然后待会我们就把这个脚给抬起来，放下去。下去的时候呢，那个脚呢不要靠着垫子， 哦，要一直保持张力，对不 对？ 对 对，因为这样主要就是练你的这个腹部这个核心肌肉，因为很多女孩不是说坐办公室坐很久就会担心有小肚子嘛。那经常在家里呢做这么几个动作，会帮你就是把这个肚上赘肉呢变得越来越紧实。 男孩子，你们也是哦，啤酒喝得多，那个啤酒肚比女生的还可怕。 可是泽华，为什么你不喝啤酒还是会有啤酒肚？ 哎，不要拆穿，人间人间。 好，我们刚开始吧。 好。 好，开丽现在已经开始给大家做示范了。 这样提起来，然后要放下。 双腿举起。目前 其实我是有些颤抖的，因为这个就是真的对那个腹部核心要求会比较的高。那平常你们看到都是教练嘛，我只是普通人群。 是的，这个动作大家看起来非常非常的简单，但是如果现在各位方便的话，你可以自己做一下尝试。 是的， 你会觉得很累。 对，而且因为它是腹部核心力量一直保持收紧状态，而且腿部其实也是要用一定力量的。 请问凯莉，这个腿要举很高还是微高就可以了？ 把话筒拿起来哦。 取决于你的这个核心肌肉啦，如果你能够做得很高的话当然最好，不过那我的话大概就只能到这个位置的样子。这个动作的话大家可以在家里试一下，十个或者十五个为一组，大概做两组的样子。 所以这个动作主要就是来消灭你的小肚腩的。 很重要的一个动作。 好，接下来凯莉教我们第二个动作。 是的，第二个动作是大家针对就经常会说在办公室里比如说颈椎不好，就腰酸背痛这样的，因为坐久了一天嘛，那有一个我们叫做 Superman 的一个动作啊， Superman 可以，大家可以尝试，而且非常的简单。 做完就变成 Superman 吗？ 所以男生女生都很适合这个动作。 那我现在要，我这个 现在是， 我先趴着说了。大家就是在家有个垫子嘛，然后趴在这个地上，然后呢手往前伸啊，然后我们待会儿呢就是会有一个这个手往回收的这个动作，就是一上一下一上一下，这个是练背部，背部的肌肉。 那腿就是完全趴在地上是吗？ 要抬起来， 腿要抬起来，本来腿是平放在地上的，然后随着胳膊和手往起抬的时候，腿也要往上抬。哇， 这个动作做起来很漂亮。 有一个我之前听过这个动作，国外的说法不是叫 Superman 吗？但是他在国内翻译成中文叫做燕子飞。 我也想超人了。这个动作很像以前刚开始学游泳的时候， 是 在那个游泳板上做的一些很基础的动作。所以刚才那个动作也是要练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吗？ 练那个 背部的一个力量，练 背 部。对对， 但是核心也可以练到。 对 对，而且这个动作是不是男生也很适合来做？ 男生非常适合呀。对啊，这所有这些动作其实都是男生和女生都是可以一起练的。这话你要不要过来一块跟我练？ 不要，看下来。前两个动作我们看，第一个就是收这个瘦小腹，就大肚腩。第二个动作其实是瘦坠出来那块肉。 对， 因为有些人坐往这一坐会多出来的两块多多肉，堆堆肉，我就有了，所以我比较适合做前两个这个动作。第三个是什么样的动作？ 第三个动作呢是练臀部的， 翘臀。 对对对，然后这个动作呢也是就是，趴在地上，然后呢就是一会儿呢我们会把这个腿呢打直，大概是有个这样的往上抬高的一个动作，就像在画一个半圈一样，这种感觉。 画越高越好吗？ 对，其实画的 越 高 越 好。 那你为什么画的这么低呢？ 不如请风来何岁本尊去示范一下。这个动作同样也是看起来很简单， 对， 但是做起来的话它主要的发力点是哪里？ 对，凯莉现在正在演示，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动作因为我平时在训练过程当中经常做，它的重点是在于你做的时候你的身体不要扭动，而且它其实还可以练到你的臀部，一定要把臀部保持有收紧的那种效果。 这个动作本身不是就只是为了练臀部吗？ 对，因为但是你看起来很简单，可是当你做的时候，如果你控制不好，你的身体就会就是控制不住的晃来晃去，但是不能晃，因为如果你一晃，等于腰部就借力了。如果腰部一借力的话，臀部的力量就会被分散。 做运动过程当中，臀部要一直收紧，是不是？ 对，臀部要一直保持收紧， 会感觉到就练完之后，感觉到臀部那个肌肉呢，会有个明显紧绷的一个作用。 小雨，你有没有发现凯莉并没有喘气？说明力量练得不够 了， 所以我觉得他可以继续再做几组啊。 来来，我们来看点圈表。 刚刚凯莉 没有，我其实真的浑身在发热，然后要流汗的感觉。 刚刚凯莉给我们展示这个动作呢，也很适合女生在家里做。我觉得大概是一条腿做20次，然后做3组。 一条腿单一的做20次， 对，单一做20次，15到20次吧，然后做3组。 是每个腿3组，还是一共3组？ 每个腿3组啊， 每个腿 一共3组的话。不就不均匀了吗？ 大家算一下，这样的运动量其实已经是120个，挺强的了。 对， 然后最后一个动作呢，其实它是在瑜伽里面也经常会出现的一个动作，就是这样，稍等， 这 重新坐回到那个垫子上面，然后呢，就是把脚给放好了，用手撑在后面。一会儿呢，我们利用那个就是把那个臀呢抬起来，注意就是我们用的不是腰部的力量，而是那个臀部去把它抬上抬下。这是主要是一个臀桥，练的也是一个臀部肌肉的一个收缩。因为我们其实今天练的这个几个小动作呢，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实练的都是我们平常走路啊，就是坐在那里啊，不太会用到的一个肌肉群。 这是我们今天教的最后一组动作。 刚如果这四个动作在家连起来做的话，其实运动量还挺大的。 是的， 现在凯莉做的这个动作，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一点难的臀桥，因为平时咱们在健身房里教练带你做的臀桥是你可以靠在一个东西上面， 对， 而这个是要靠你自身的手部，然后把你的整个身体支撑起来。 这个动作应该是体重越轻的朋友做起来越容易。 没有，但是它其实比重是一样的，你明白吗？就是你体重越轻，但你能承受的可能也就这些。像你的体重这么重，你可能承受就需要重一点。 那请问发力点在哪里呢？ 这个动作的发力点其实是在于你的臀部。 对对，其实就是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它有两个注意要点，一个就是膝盖呢要保持一个就是往外打开的一个状态，因为很多人他可能会往里面收，其实要打开。第二个就是其实这个里面它主要是用的就是你臀部的力量去上和下。如果就是有的朋友就是比较厉害的话，尽可能就是把那个臀可以稍微抬高一点点。 明显感觉到这一组是更累一点。 对，他已经喘的不行了。好，感谢凯莉教了我们这么四个非常实用的动作，你可以现在回来休息一下了。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四个动作分别是什么，好不好？ 好。 第一个是， 您都没有记住吗？ 第一个是把脚放平在垫子上，然后双手呢放在这个后背处，然后呢， 脚的一个一上一下的一个这个。抬高， 双脚一上一下的一个抬高， 对对对， 这样的每一组我们做10到20个。 对对，这个重点是在10到15个就可以了，重点在就是那个脚呢不要触地，因为这样你就会充分的去燃烧这个腹部的一个脂肪，你能明显感觉到就是它的一种这个就是紧绷感。 一组和组与组之间休息多久？一分钟。 那不能太久，大概就是10到15秒的样子就可以。 就喘一口气，继续来做第二组。 对对对对对， 这刚才我们教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是丰台小河醉。 Superman， 第二个动作是 Superman， 燕子飞。 对， 就是把自己呢平摊到这个垫子上，然后双手呢放在最前面，双脚也放在最前面。然后呢，双手这样来回收， 对 吧？ 对对， 被你学得很滑稽的样子。 双脚呢是往上抬，这样长期做呢，会让自己的多传的两块堆堆肉变没。 第三个动作，胖泽华 又在考我吗？不是，这是在考验我吗？第三个动作呢，让我想一想，真的想。第三个动作是臀桥， 不是臀桥是最后一个。 那第三个动作是？ 第三个动作什么来着？让我想想。 我们三个都忘了吗？ 好了，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来回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可以学到这四个真的是由德国 练得非常厉害的一个健身大神，他刚刚亲自传授的，是真的。所以这四个动作可以说是很实用了。然后在这儿呢，我还有几个小 tips 要提醒大家。首先在做这种训练，比如说刚刚 Kelly 教了我们一个动作，是双脚就是叫交替着往上抬的那个动作，就大家做这种小重量或者自重训练不要图快，每一个动作一定要做得慢和稳，对，因为如果你速度太快的话，它的那个肌肉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张力和效果，所以可能如果你非常快的速度做十个，没有你慢速做十个的效果好，要差很多，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是该练哪块肌肉，如果你做完这一组感觉到那个肌肉有微微的发胀发疼的话，那么就说明你是练对了。 是的，另外一点呢，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健身爱好者，想往这方面就是想稍微专业一点点的话，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了解一点专业知识，比如说你要知道这个动作你练的是哪一块肌肉，因为只有你知道了，你才能心里去想着用那块肌肉来发力。比如说刚开始我在健身的时候做那个卧推的动作，我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肌肉量太弱，我根本感受不到我的胸就是胸肌在发力，完全是用胳膊的劲在推，所以后来我的胳膊的力量很大，然后胸肌却没有任何发展，直到练了一段时间稍微有一点基础了之后，才能感觉到那个胸部的拉伸的感觉。 所以健身的坚持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男生和女生练背呀、啊、然后练各种什么三头二头的动作、你们都要知道，你们练的首先要知道这个动作练的是哪里、你才能练到位， 是的， 不然的话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误区。 是的， 而且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就身体素质不一样嘛，就有的人他会做有动作的时候他会非常好，就把一些动作就是做好、那有同可能会觉得很吃力。 是的， 这个时候你不用去强求，你真的可以重新从小的这个数目开始慢慢做起，然后后面也慢慢给自己的加量。 是的，所以健身这个事情还是需要大家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只要你坚持，你的力量一定是会往上涨，就非常就是只要你付出你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回报。哎， 是，今天这期节目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四组已经算是一天的一个运动量了。 对，我觉得刚刚那四组如果你每一个都做到三组的话，大概可以能有半个小时的训练量了。 对， 对， 这样坚持一周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个显著的进步。 哎，希望如果在 FM 九十八点二广播里面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回家在一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来回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真的是太划算了， 超值。 是的，好，今天我们的超模养成记就是这样，希望大家在每一周的新的开始都可以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动力和出发，有一个好的身材，好的身材离你越来越近， 有那么一点点的小进步。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嘘，我有个秘密哦，秘密花语时间。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今天整个节目里当中我们都在不停的锻炼，可以说很累，我连看凯莉做那些动作我都很心累。 你很过分，你哪里有在锻炼？你还说我们在不停的锻炼，只是凯莉在锻炼而已啊。 那可是我也有在看，我也有在想那些动作要领啊，我很辛苦。所以在最后一个环节我们来讨论一个很轻松的话题。有一个网友呢，他发来吐槽，我们也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啊。他说，我的生日快到了，我在国外留学、然后呢，因为是跟男朋友第一次共度生日，所以非常的重视。男朋友说他提前买礼物给我，而且这个礼物想了很久很久，是他最花心思的一次生日了，非常的重视我。然后呢，他就送给了我一个大概人民币100块钱左右的一对耳环。然后他说，我其实不是一个就是很看重钱的女生，但是当我男朋友送完我这个耳环当生日礼物之后，他立刻就给自己买了 iPhone 10。所以对，你明白这个点了吧？ 明白。 然后这个女生呢就说，你可以给我买很便宜的礼物，只要我们两个感情是真情实意的就 OK。但是这有点相差太大了，她的内心就有点接受不了，所以就想发来吐槽，想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如果遇到这种问题该怎么办？这样的男生对我是真爱吗？ 来来来，作为一个男生，我先分一下这个男生的心理。 好啦， 他肯定挑选了非常非常多的礼物。 而且他重点他还说 baby 我给你准备了很久，这是我整个人生当中最精心的一份礼物了。 比如说同样的 iPhone 10的话，他觉得如果直接把这手机给这女生显得很没有诚意， 只是拿钱给的这个女生而已。 嗯哼， 那如果说女生很喜欢戴饰品嘛， 嗯， 我精心挑选了一对这个饰品，发现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 嗯， 在她身上非常非常好看，非常完美的， 嗯， 那么这对于她而言是一件非常难忘的一个生日礼物。不管价位多少，我的这颗心非常非常的重要，嗯，所以我众里寻他千百度，在几千块钱几万块钱的耳环当中我都看不上眼，我就喜欢这对一百块钱的所以男生是一片真心啊，在换你们的真心呐， 不是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我觉得从他的角度啊，他可能会这么想， 嗯，有可能 啊。 这话你确定不是在给自己找借口吗？ 我好担心啊，哎，所以嗯， 你们女生看到这样的礼物，如果她有这样的想法的话，你们依然会觉得不开心，嗯，是吗？ 我因为首先我们没有办法确认她是怎么样的想法，嗯，如果我能百分百确定她是这个想法，那我会很开心。 如果我直接跟你说了呢，我刚才这些想法完整的告诉了你， 可那我可以接受。但如果没并没有任何解释，自己很开心的买了 iPhone 10，那我不能接受，我会觉得这个男生有点自私。 就是说，小雨，你看我今天去看了 C 打头的。 嗯， 那个非常有名的品牌的这个耳环，uh-huh. 我觉得哎呀太俗，不配你。然后又去看了别的很多 B 打头的，也觉得哎呀太庸俗，不配你。只有这个100块钱的耳环，你戴上去简直就是女神两个字。 嗯，那我觉得你也不怎么配我啊。 所以你看这样的解释也是有问题。 没有，给大家提供一个很中肯的建议啊，包括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男生朋友们，就是在送女生礼物的时候，你。怎么说，首先要考虑的点是这个女生她真的喜欢什么，她真的需要什么，而不是 你觉得 她喜欢什么。 她就觉得女生喜欢饰品啊，所以男生没有错啊，错只错在这个选择价位的这个问题上，所以价位还是很重要的，是吗？ 对，就是我们没有要求说你真的每一次过节什么都要送很贵重的东西，完全不 是 在宣扬这种，对，重点是你一定要花心思，或者是跟你平时的就是一些成正比，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就开里，你作为女生的角度，如果遇到这种事情，你会不开心吗？ 其实我觉得那个男生也很棒啊，至少他还选了价值100块钱这个饰品啊。然后我的男朋友做法就让我很…… 我对你的男朋友的做法很好奇。 他是在我生日的那个大半夜的时候把我给那个晃醒，然后跟我说那个 baby， 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生日， 真的 我想 就是这样晃醒吗？ 对。其实我后来意识到，其实他只是可能半夜去一趟厕所，然后回来就突发奇想， 然后 捧了一束那个就是有点像那种就是山野浪漫的那种野花的感觉，捧到我面前说我给你准备了一束鲜花，然后还有个小蛋糕，那个是奶油蛋糕嘛，因为那段时间我们都在健身，都知道你不能吃甜点，但我蛮感动的，它还是小熊造型。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我就看到了一束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野花插在我的那个这个桌前， 我觉得很可爱呀，这个行为 这很浪漫啊， 是半夜几点钟？ 我忘了，反正就是大概就是半夜三四点的样子吧。嗯， 这个做法很好， 有吗？ 如果他是真的， 当时其实因为这个事情，我还跟我闺蜜吐槽了很久，你知道吗？因为我其实很希望他送我一大束这个玫瑰花那种，就是我在办公室嘛，有看其他女同事了99朵那个， 国内外的人可能思想上 就 有差异啊。 嗯， 我觉得像你这个男朋友这种行为，就是干脆跟钱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是， 只是我的一片真心，我的真心就是此时此刻想给你制造最原始的这种 浪漫。而且大家在半夜。通常都很讨厌被任何噪音吵醒，可是她男朋友却愿意半夜不睡觉起来把她晃醒，这是多么浪漫的一个行为。 你想上厕所以后突然想到，哎呀，今天是我女朋友生日，立马出去去采了一盆野花放到你面前， 如果 足珍贵。 如果你今天生日，她还是把你晃醒了，请你拍视频发给我们好吗？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我是泽华。 嗯，也感谢凯莉今天再度做客，欢迎经常来玩。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九八二活力榜，明天见喽，拜 拜。 Music and dance with me, 'cause there is beauty in